岳母。 Thank you.

谁人知我？ Thank you.

再请听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当中的回十八。 Thank you.

阴天他到我心呀内，儿啊，这是阴天的事故。